第十篇改过知耻 第五十七则生气就是把别人的过失拿来惩罚自己意解我们一般人常常因为别人无理取闹刻意批评或毁谤我们等的行为就生气或者耿耿于怀其实这个是非常没有智慧的因为只要我们问心无愧何必随别人起舞何必把对方的过错拿来使自己不愉快甚至自我惩罚呢进一步而言生气都是把自己的过失拿来惩罚别人与别人结恶缘这个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啊、因此误人须知生气或愤怒加上冲动等于后悔加上遗憾趁火滔滔常使小过变成大祸小损变成大失消掉我们所修的一切功德真是得不偿失啊！实例生气时会分泌毒素美国生理学家埃尔玛为了研究心理状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曾经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将一支支玻璃试管插在有冰有水的容器里面此时冰水混合物的温度正好是摄氏零度然后收集人们在不同情绪状况下的汽水当一个人在心平气和的时候他呼出气时水是澄清透明无杂无色的悲痛时水中有白色沉淀悔恨时有蛋白沉淀生气时有紫色沉淀埃尔玛将人在生气时呼出的生气水抽取注射在大白鼠身上几分钟后大白鼠死了由此埃尔玛分析人生气十分钟会耗费人体精力其程度不亚于参加一次3000米的赛跑生气时的生理反应十分剧烈分泌物比任何情绪时候都复杂都更具有毒性此与佛家所谓的亲毒不谋而合因此动接生气的人好难健康好难长寿好多人其实都是被生气所分泌的毒素毒死或者气死的这位美国科学家高阶人们平时生活尽量不要让自己生气母亲切勿在生气时或者刚生元气喂孩子饮奶动物在被宰时会好气愤恐惧体内自然都会产生毒素加上饲料被污染的毒素好吃肉类的人都因此会吃肉即毒医学上一些难治的怪病与此关系极为密切因此食素会比食肉更安全更有营养而且又节能减碳值得人们选择 故事一屁吹过江苏东坡是宋朝眉山人家有进士 女官至翰林学士、兵部尚书，并曾漫游镇江、湖州、杭州、黄州等地。东坡在镇江时期以闻金山寺佛印禅师深入经藏，气色非凡，就经常同佛印来往研究佛学。由于受到佛印禅师的影响，东坡居士才更加接受佛法的熏陶。东坡居士以身居显要，闻名盖世，所以难免有一啲恃才傲物的个性。有一日，他为了炫耀自己的学佛心得，就写了一首偈，并且遣书同道纲送去给佛印禅师。其偈曰：启手天中天，豪光照大千，白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佛印禅师展开书函一睇，深知东坡虽然在字面上是赞佛，但骨子里却是在自夸，于是就拎起笔来，在他的原函上面批了一个字：呸。书童走了之后，东坡以为佛印禅师对他一定大加赞赏，点估到书童回来，他将原函拆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大呸字。这样一来，将东坡居士激得直发抖，面色铁青，马上就渡过江去找佛印禅师算账去了。东坡一入到佛印禅师的禅房，就立即气冲冲高声地问：佛印，我刚刚那四句偈语有什么不妥啊？你竟然够胆这样藐视本官？佛印禅师松容地笑着说： 只是用一个冇响的屁就将你逼过江来了，还说什么白风吹不动呢？简直是一屁吹过江啊！ 东坡一听，不过面红耳赤，自惭形秽，谢罪而去。隔了一段日子，佛印禅师应邀去到东坡的住所，和当地的百姓讨论佛法。东坡特意向佛印禅师讲道：弟子之前修养的确还是很差，但近来虚心检讨，不断向上提升，如今总不至再被八风所动了。佛印禅师一听，发觉东坡居士的傲慢心理并未稍减，于是就暗示一旁的小沙弥设法去测试他。小沙弥虽然只有十几岁的年龄，但是口齿伶俐，禀赋不凡。他当下了解师父心意之后，立即就跟东坡讲话了：我们师父呢，成日说苏大学士到底是上根利智的人，一经点醒便获果证，今日一见，哈哈，果然不虚，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东坡一听，信以为真，不禁又眉开眼笑，喜形于色，沾沾自喜起来了。这个时候，佛印禅师才正式地说： 东坡居士，我们小沙弥的几句赞美之词就将你牵走了，你还能够抵得住白风的煽动吗？ 东坡先生一听，发觉自己又是失态了。由上述两个公案，令我们体会到要真正做到白风吹不动，亦即对利、衰、毁、誉、清、机、苦、乐等四顺四维都能够不起心、不动念，实在是需要一番修炼的功夫啊。因此悟人必须时时刻刻切记：心随境转则苦，境随心转则乐，随时提高警觉，不怕念起，只怕觉迟。 久而久之必能逐渐做到闻如恐闻过恩的境界了。